让感觉去流浪。能不能飞向梦的远方，在哪里实现理想？从都市里起飞，抛开生活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里起飞，尽情快攀线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